能别让我启航，可给我去躺一躺。寻觅你，对天对地寻觅你，纵使孤单不放弃，哪管是好坏天气。谁是你？满天遍地谁是你？最深梦死为等你，唯有我寻觅我的梦想，梦想与你再方都见幸福过。前夕当如若你可在我旁，张开与发现孤独也更感动。每日浪接浪，干不了的恨和恨，谁能别让我启航，可给我去躺一躺。寻觅你，对天对地寻觅你，纵使孤单不放弃，哪管是好坏天气。谁是你？死为等你，我为谁人在漂泊，仿佛靠我的直觉。如能寻获你，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 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 先头客栈开门了。 现实大海冷冷拍下，又怎会懂？ OK， 北京时间的17:10，欢迎来到今天的仙偷客栈。各位好，我是谁呀？ 当然是赛貂蝉。 对，我是貂蝉。 嗯，我是美厨娘。 嗯，欢迎美厨娘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 嗯， 我昨天给大家推荐一个店，叫这个鹿港小镇，有特别好吃的湘菜。嗯，而且我们有一位听众叫唯一，他说：“貂蝉姐，你来我请客，我家离这个店不远。”哎呦，貂蝉，谢谢你啊！如果有一天咱俩偶遇的话，貂蝉请你吃饭啊。 可以。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依旧这个延迟我们仙偷客栈的这个风格吧。 嗯， 继续给大家推荐美食。 可以。 嗯，今天推荐这些店啊，可以说有一点点特别了。 哪儿特别呀？嗯， 对，哪儿特别呀？因为它不是那种高大上的店。 哦。 嗯，它可能看着很破够旧，而且甚至旁边的环境并不是很好，但是这些店它可能已经开了很多年了，都是一些老字号了，而且味道是绝对棒的， 非常的正宗。 对。 嗯， 先给大家推荐一个是关于早餐方面的哈。大家都知道北京人早餐喜欢喝这个豆汁。 对。 嗯，哎，美厨娘，你喝过豆汁吗？ 我没有喝过。 哎，你没有喝过？为什么呢？ 因为我到北京3个月吧，我还真的没有喝过豆汁儿。 真的没有喝过豆汁？ 对， 下次我带你去喝。 可以。 貂蝉也没有喝过。 那我要挑店。 嗯，挑店。 对啊。 嗯，好啊。是今天推荐这个店吗？ 对呀。 啊。好，推荐这个店呢，在叫老瓷器口豆汁店。 嗯， 哎，看这个店呢，这个感觉应该开了很长时间了。 嗯， 老北京都知道这里，店名是爷爷辈儿的食客了。 哦， 都是一些岁数年纪比较大的人去吃。对，分店很多，但是这儿的最正宗。嗯，觉得难以入口的话，或许是打开的方式不对，来份这个叫胶圈蘸着吃一口油油脆脆的，吸溜一口滑滑稠稠的，哎呦，哎呀，听着我这感觉，这个豆汁儿突然感觉对我跟我以前对豆汁印象不一样了。嗯， 哦， 嗯，我之前 我觉得老北京人好像都喜欢早上的时候来这么一份豆汁儿，蘸上咱们说的那个胶圈。 嗯，可能就是我一直听别人说这个豆汁，哎呀不好喝，你是不是北京人？你肯定喝不了， 说喝不习惯， 喝不习惯，所以我一直都没有去尝试过。改天我也去这个店尝试一下， 带上我。 好，那么这个店的地址呢是位于东城区天坛北门对面，老瓷器口豆汁店2楼正餐部四有轩，那么人均消费才15块钱左右，很便宜的。 对， 嗯，地址呢是位于东城区天坛北门对面。嗯，一个非常正宗喝豆汁儿的店啊。 嗯， 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没事的时候去尝一尝，看看到底正不正宗。如果不正宗的话，你可以通过这个仙偷客栈这个微信公众号给貂蝉留言。嗯， 可以。 那么推荐第二个吧。 第二个。 嗯，北京人还喜欢吃什么？ 当然是炒肝。 炒肝。 嗯 嗯， 炒肝其实对于北京人来说也是蛮有特点的一个小吃。 嗯， 然后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店啊，叫凯林虎房桥卤煮。他们家 卤煮， 其实说的他们家是卤煮，但是大部分来这儿的食客都说他们店里的炒肝加上包子比卤煮更好吃。 哦， 而且他这儿的炒肝相对来说，可能很多老一辈的人吃起来会觉得有儿时的味道。 儿时的味道，那可以说这个店它肯定是很正宗了。 对，啊， 对，让一些年纪比较大或者已经三四十岁的朋友们可以去尝一尝。 嗯， 哎呀，小时候吃到这个炒肝啊，包括这个卤煮啊，是什么样的味道。 对， 它地址是在哪儿啊？ 它这个店的地址呢是在西城区虎房桥路7号， 嗯， 工人俱乐部南侧。 嗯， 然后人均消费呢也就才25块钱。 嗯，也是很蛮便宜的。如果两个人去大概40块钱就足够了。吃顿早餐，吃一顿北京这个正宗的炒肝加这个卤煮还有包子，哇哦，感受一下，这个， 想想都觉得美好。 对啊，正我现在正饿着呢，刚才我念到半天我饿了。好，那么这一时间呢，如果咱们听众朋友们有一些比较好吃的北京的小吃，或者你经常去的一些比如说这个豆汁店呀，或者这个炒肝卤煮的店，都可以推

和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听海哭的声音，叹息着谁又被伤了心，却还不清醒。一定不是我，至少我 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扣呀？方麻，过来吧。 先头客栈开门了。 OK， 北京时间的17:25，欢迎您继续回到先头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美厨娘。 嗯，其实刚才给大家介绍了这个关于吃早餐一些比较， 有特色， 有特色的店，可能它的店面不是那么豪华，而且环境并不是那么特别的好，而且店内的一些设施啊，不是那么的高大上，但是它的 味 道，味 道很正， 很正宗，很是适合北京人的口味。 对啊， 那么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关于吃豆汁啊，吃卤。卤 煮啊、吃炒肝的地方，都是一些早餐了，对吧？ 对、 啊、这些可以说是一些不是正餐的食品。 是。 那么接下来给大家介绍几个 正餐， 对正餐的。第一个呢，对北京人喜欢除了早餐吃炒肝啊、豆汁啊，那正餐绝对少不了一样，就是 涮肉。 对，涮肉火锅、老北京这个涮肉还是比较有名的。 对啊， 嗯，因为它必须是那种铜锅。 是。 嗯，对，就上面有个口可以冒烟那个。 对, 对，然后那个肉如果粘到锅上，它整个就会 哗一声。对，嗯，那么推荐的这个店呢叫天桥老金涮肉。嗯，是北京第一批的个体户了，可以说这个店已经有年头了，或者说已经有二三十年或者更久的时间了。 对、啊、 嗯，在老金涮肉，菜品就在一小块的白板上，手切鲜羊肉、牛百叶还有牛肚仁，配菜方面只有白菜、鲜冻豆腐、粉丝可选，可以说它的菜品是比较少 的。 对，菜品是比较少的。 嗯， 主食只有芝麻酱烧饼和杂面。如果你想知道老北京传统涮肉由哪几个来组成的话，那么这就是全部。可以说这个店呢是秉承了这个老北京涮肉的这个一贯的，它没有经过改良，可以说是完全就是传统的嘛。 嗯，对啊。 那么这个地址呢是位于西城区天桥福长街五条十二号，在天桥剧场的后门。那么人均消费呢大概是在77块钱左右，其实真的不贵哦。 嗯， 两个人去吃的话123我觉得就足够了。 对啊。 嗯， 然后我给大家推荐的这家店，我想其实跟火锅呢是差不多的， 差不多、 就是、对、就是咱们爱吃的像那种小火锅或者那种串儿。对，大家 串串香不应该是重庆的吗？ 但是我给大家说的这家店呢是菜麻，然后是菜市口的一家老店了。 嗯， 它这个店面整个看起来非常的小，但是店里面的人超级多， 超级多，需要排号是吧？ 对啊，有一个我有一个朋友之前过去说7:30过去的时候等了一个小时左右，到8:30才吃上。 哎， 然后 那其实这个串串应该可以算是比较简餐了，吃的比较快的一种菜了。 对，就是咱们如果想吃的简单一点、几个朋友聚一聚的话，其实可以过去吃一下。 嗯， 然后他那儿的那个价钱大概就是锅底呢基本上都是20。 嗯， 然后他的串串都是1块钱自己去冰柜去。 哦，这个便宜，有1块钱一串。 对，1块钱一串，最后呢会数那个串的数量。 嗯， 然后他这个地址是在西城区菜市口路向南500米路西，也就是那个菜市口地铁站那儿。 嗯嗯 嗯，它的人均消费也就才73块钱，其实也不贵、 其实也不贵，在70块钱左右。那么两三个人去吃的话，其实不到200块钱完全是足够了。 对，也就100-200块钱也就够了。 是，虽然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些店呢，都是离房山或者离大兴比较远的店了，都是应该在北京的二环内或者三环内了。 但是从味道来讲，我觉得还是值得去 一趟尝一尝的，是吧？ 对呀、 对，去尝一尝这个老北京正宗的涮肉到底是哪几种菜品呀、到底什么味道啊？包括它这个蘸料，包括这个麻酱，都是 尝一尝他们有什么独到之处。 对，到底这个老北京风味是什么样的？可能 正宗在哪？ 我们在一些店去吃都不是那么正宗了，都经过改良啊，或者是加了很多现在人适合的味道去做的。 他们会根据人的口味去改一些东西，可能吃起来就没有那么正宗了。 嗯，是的。那么听到这一首歌是来自蓝泉妈妈的《小时候》，可以去这些店去感受一下我小时候吃到了这个豆汁儿啊，这个炒肝啊，包括这个涮羊肉什么味道，可以去这些店去尝一尝，而且值得你去跑这一趟啊，而且味道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OK， 那么这一时间呢，如果你有一些吃北京小吃比较著名的店，或者你经常去吃的一些店，都可以推荐给我们。那么互动方式呢，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神仙的仙，偷摸的偷，客栈的客栈，来给貂蝉和美厨娘留言吧。 我们就这样静静牵起了勇敢。 喜欢的女孩， 喜欢的女孩， 她从来不爱我， 手提还摆着退回的温柔， 再见了。

在心里面，我隐约有一种痛的感觉，也许是我被他命中了我心中的缺。我猜是我中箭，在遇上他第七天那一瞬间，我有些晕眩，向全世界从此被偷走时间。我中了爱情的箭，很痛但是心很甜，我躲不开也不想避免，他没发现却在我身上隐约。向全世界从此被偷走时间，我中了爱情的箭，很痛但是心很甜，我躲不开也不想避免，他没发现却在我身上隐约。我中了一箭，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去 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 先头客栈开门了。 欢迎北京时间的17:40，欢迎您继续留守闲头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美厨娘。 这个推荐美食啊，怎么说呢，是一件开心又是一个件比较纠结的事情。 我觉得我好 饿呀。 对呀、 对，咱们听众朋友们饿不饿呀？是不是已经在这个下班回家的路上了呢？ 在等待美食的桌上。 对，好，那么继续推荐美食啊，推荐的这个叫炭花烤羊腿，炭花烤羊腿啊，其实这个烤羊腿是比较大众的口味了， 对、 可能很多人都喜欢吃烤羊腿。 反正我还是蛮喜欢吃肉的。 对，可能觉得烤羊腿它一般是比较正宗，而且就是烤大腿拿刀去一片一片割肉的感觉不一样，感觉这、感觉这视觉就已经得到满足了。那么大一只腿都是我的， 对，全是你的。 对啊，然后推荐的这个店呢，它这个店面啊，说实在的真的是有那么一点点的破呀。对，一个黑色的一个牌子啊，上面写着炭花烤羊腿、炭花烧烤就没了。然后这应该是那种平房，是那种一楼的那种房子， 小平房， 但是感觉里面的这个环境呢肯定不会是那种大酒店那么豪华，但是这个味道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 哎， 看到了，我手上有这个图片啊，这个大肉，哎呦我的天哪，我觉得得有这个手臂这么大了差不多， 但是比你手臂胖多了。 比我手臂有肉多了哈。 对呀、 有人评论哈，说每次去他们家永远都是那么多人，超大只的一只烤羊腿，切下来的羊肉外焦里嫩的，蘸着他们家这个酱汁和干料啊，都是特有他们家特有的，绝对名不虚传，羊肉嫩到不行，腌制的味道也非常好，吃起来也特别的入味。那么这个店的地址呢，是位于东城区北新桥三条胡同 三号进优惠居优惠雅居宾馆、 嗯、 人均大概在90块钱左右。 哇、哦、这个超便宜了。 对啊， 这两个人吃一个羊腿根本就吃不完啊。你想你不能只吃肉啊，点点凉菜什么的是吧？ 对啊，还得 肯定吃不完啊。对，那么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尝一尝这个羊腿，看看它的味道到底正不正宗，好不好吃。那么地址呢是位于东城区北新桥三条胡同63号进优惠雅居宾馆，人均大概在90块钱左右。 嗯，那么接下来我给大家推荐的，我觉得是大家在夏天都必不可少的一个地方。 嗯， 我们在夏天下班之后，肯定都想像同事啊、朋友啊一起出去聚一聚。 啊、 但是我们如果去吃正餐的话，就觉得放松不下来。 嗯、对，你想。哎呀，忙了一天了是吧？ 对啊， 工作压力也挺大的，外面天也挺热的、 嗯、 你说再到一个那种封闭式的那种很闷啊，人很多的环境，很嘈杂的话、 啊、 会觉得哎呦一点没得到身心的放松。 对、嗯、所以在夏天大家肯定都会喜欢去撸串。 哎，撸串， 对、 嗯， 就两瓶啤酒啊， 凉啤酒必须的， 对，冰的。 嗯， 然后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店呢是红棚子大串吧。 嗯， 它这个店里面的串呢真的是非常大，顶我们平时在烧烤摊上吃的有3个左右那么大了。 嗯嗯， 也是强烈推荐。它的那个烤大虾呀，或者说它的那个 BBQ 的烤串， 嗯， 都是非常非常的好吃、 嗯、 而且我觉得撸串就是要到路边摊上 啊。对， 你要是到那种全封闭的店里、 嗯、 你还觉得不过瘾 啊。对， 约上3-5个好友，叫上那么一打冰镇的啤酒、 嗯、喝点儿， 对、 嗯、 喝一点儿、 嗯、 然后咱们去吃点儿烤肉，吃点儿烤串， 嗯， 蛮舒服的在夏天、 啊、那么地址在哪儿啊？ 地址在朝阳区团结湖北3条10号楼西侧。 嗯， 它的那个标志性的东西呢就是一个红色的棚子，它并没有说像其他的店啊有招牌啊什么的，或者在房子里、 嗯、 就是一个露天的、 哦，就是我理解就是它没有这个店面， 对， 就是一个红色一个棚子是露天的。 对，它到晚上会把那个棚子搭起来。 嗯， 其实还是蛮好找的，我觉得那个红棚子也是蛮具有特 点性 的。 我觉得会比店面好找，找这棚子，哎，就是这家，走吧，喝点吧。 对啊，然后它的人均消费呢也就80块钱、 嗯、 所以大家在下班之后，如果你想叫上几个朋友喝点啤酒撸点串、 嗯、 其实这家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不错的选择。我看这个大串啊，我觉得这个我吃2-3串差不多就行了， 饱了是吗？ 嗯，对，如果是这个男的比较能吃的话，我觉得5串就 也差不多 足够了。对, 对、 啊、所以呢这个人均80块钱我觉得用不了，所以3-4个人的话这个100来块钱就足够了。 对、 啊、看你喝多少酒了啊，你这喝个没完没了的不止这些钱了。 你要是喝酒喝的比较多的话、嗯、那钱 一人单算了是吧？ 对、 啊、好，那么这一时间如果咱们听众朋友们有一些吃这个羊腿还有这个烤串比较好的地方，都可以推荐给我们、 嗯、 来给我们留言互动吧。互动方式呢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神仙的仙，偷摸的偷，客栈的客栈，貂蝉等着你哦。 我只想告诉你，爱上你我很快乐，就这样看着你。 好音乐9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雪乡里我最爱你爱你。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99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99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 上京牌还不用摇号，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推出多种金融购车方案，无需指标，无需等待，轻松拥有奥迪座驾。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

情的心酸，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我们那些信仰要忘记多难、哦、远距离的欣赏，近距离的迷惘，谁说太阳会找到月亮。别人有的爱我们不可能模仿，修炼爱情的悲欢，我们这些努力 中的仙，那像是力量为爱想象紧碎。 一首来自王力宏的《在梅边》，欢迎您继续留守闲头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美厨娘。 嗯，其实刚才给大家推荐有早晨吃的这个豆汁儿啊，包括、 啊、 卤煮啊、炒肝啊，又、推荐了肉、羊腿、 羊腿， 对，还有烤串儿、对，还有火锅等等等等的。 对啊。 那么最后一段了，还有点时间，给大家推荐一个海味儿，不得了喽， 海鲜。 嗯，这是北京第一家以大排档形式出现的海鲜店，而且上过电视台的、 听起来还是蛮新鲜的。 嗯，对，这个店呢叫做胶东海味鲜。看到我有看到这个图片啊，这个皮皮虾特别的肥、还有这个蒜蓉鱿鱼，包括这个蒜蓉扇贝啊、都是特别有食欲啊。但是这个店面真的是可能不是那么特别的大，对，看起来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破，但是它的这个味道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对啊， 对，这里的皮皮虾一个个的身段啊，够肥美，够健硕啊，清蒸口味最能吃出虾的原始味道，鲜而不腻，肉质细滑，还有些 Q 弹。鱿鱼也是跨过山河大海从山东游过来的，也挺不容易的哈，大大的一只。鱿鱼肉很有嚼劲，嚼在嘴里也是越嚼越香啊。那么可能还有很多别的海鲜，像蚬子啊等等等等，可能都有很多很多种类啊。 对啊。 那么地址呢是位于海淀区紫竹院街道民族大学西路北京外国语大学底商，人均大概在90块钱左右了。其实不贵，能吃到这个从山东啊、青岛，包括大连运过来的这个海鲜也是挺好一件事儿，夏天去吃点海鲜也不错个选择。 对啊。 其实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的店啊，如果咱们听众没有听到，没有听全地址的话，或者不知道地址的话，都可以留言给貂蝉，那么貂蝉会看到第一时间回复给你这些店的地址到底在哪儿。那么刚才有朋友问啊，说这个烤羊腿的地址在哪儿啊， 咱们再说一遍。 对，再说一遍，是位于东城区北新桥三条胡同63号，近雍汇雅居宾馆附近。人均是90块钱左右。叫炭花烤羊腿。 对，它是一个黑色的牌子，其实还很好找。 是的。那么时间差不多了，我们的客栈也该关门喽。 关门了。 那么听到这一首歌呢，是来自高明俊的《现在回家》。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在回家的路上啊，还是在去吃好吃的路上啊，都希望你们有一顿丰盛的晚餐，或者有一个比较味道好好吃，对，能够放松的晚餐等待着你。来听到这一首歌，现在回家。 那是种勇气，少年吞下多少泪水，那是种幸福，男人终于光耀门楣，那是种叮咛，做人做事问心无愧，那是种智慧，来自慢慢慢慢教会。现在回家